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美国最近以人权问题为借口，胆敢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等干出无法无天的敌对行为，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无法预测的地步一事，11号为亚洲国家驻朝外交代表举办了局势通报会。局势通报会由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伊朗、印度、越南等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和巴基斯坦驻朝临时代办参加。朝鲜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总局总局长崔喜哲表明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最近进行的对朝孤立扼杀阴谋活动的原则立场。他说，美国在7月6号发表从头到尾都是虚伪和捏造的有关朝鲜人权问题的国务院报告和财政部为此拟定的特别制裁对象名单，胆敢指责了我国最高首脑部，这是一种超出围绕人权问题的对立范围的最严重的敌对行为，是明目张胆的对朝宣战。美国既然恶语重伤我国最高尊严，同我国的全面较量中已越过了红线，我们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为此，朝鲜外务省7月7号声明，如果美国拒绝接受我国关于撤销这次制裁措施的要求，那么我国将立即断绝朝美之间的一切外交接触空间和渠道，采取一系列超强硬应对措施来彻底粉碎美国的敌对活动。他说，南朝鲜傀儡集团不顾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强力抗议，与美国狼狈为奸，日前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等，致使朝鲜半岛局势日趋恶化。他强调，所有亚洲国家都要对此提高警惕，并清楚地认识到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无法预测的地步的元凶和主犯究竟是谁，不该同意或者参加有碍于保障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活动。亚洲国家外交代表都对美国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造成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局势极度紧张深表理解。